你好，我是孙鹏飞。专栏上一期邵文讲了编译插桩的三种方法 Aspect G, ASM, Redex 以及它们的应用场景。那学完之后你是不是有些动心，想赶快把它们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呢？但我也还了解到不少同学其实接触插桩并不多，在工作中更是很少使用。由于这项技术太重要了，可以实现很多功能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希望你通过理论加实践的方式尽可能掌握它。因此今天我给你安排了一期强化训练，希望你可以趁热打铁，保持学习的连贯性，把上一期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今天插桩的练习上。为了尽量降低上手的难度，我在文稿中尽量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，相信你只要照着做，并结合专栏上期内容的学习，你一定可以掌握插桩的精髓。听音频的同学一定要返回文稿，花些时间在今天的练习上面。如果你在实践过程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给我留言，可能你提出的问题同样也困惑着其他同学。学到这里，相信你肯定会认同，成为一个安卓开发高手的确不容易，能够坚持学习和练习并整理输出分享更是不易，但是确实有同学坚持下来了。那在今天文章的最后还有一个福利彩蛋，还记得在专栏导读里我们的承诺吗？我们会选出坚持参与学习并分享心得的同学，送出2019年 GMTC 大会的门票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兑现承诺，送出价值4800元的 GMTC 门票一张。获得这个大礼包的同学是维路，他不仅提交了作业，更是在博客里分享了每个练习 sample 实现的过程和心得，并且一直在坚持。我在文稿里贴了他的练习心得文章链接，如果你对于之前的练习 sample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参考维路同学的实现过程。 GMTC 门票还有剩余，给自己一个进阶的机会吧，从现在开始一切